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里亞 Gloria， 今日請來香港中樂團的盧先生和黃小姐，同我們繼續講下分享音樂的成長嘅路向啦。或者黃小姐要講下啦，你曾經跟過呢個名師咧，叫湯良德老師學習。我哋睇下啲相片先，可以介紹下呢位老師嘅特點啊，或者你跟佢學習嘅時候咧，你學到啲乜嘢咧咁樣？ 哦，其實我細個咧就由高中開始到演藝學院學位畢業咧，都係跟阿湯老師嘅。咁頭先未提到話板壺嘅，咁湯老師呢張相上面咧就攞住板壺啦。 哦， 係啦，咁同埋呢張相其實係啱啱香港中樂團成立嘅時候，佢嚟樂團做處理樂團首席嘅時候影嘅，應該係係啦，咁啊，湯老師其實喺我哋細個嗰個年代係非常出名，因為佢嗰陣係音樂事務處嘅，即係叫做中樂嗰邊嘅阿頭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跟佢嘅時候，佢已經年紀算比較大啲嘅啦。係啊，咁嗰陣佢都差唔多要退休，諗住唔教學生嘅。 哦，咁啊慘啦！ 咁我記得我細個係我哋樂團嘅指揮就話啊，湯老師好叻嘅，你試下打電話去拜師啦。咁我就自己打電話去 office。 哇，咁犀利！ 係啊，即係lunch time 可能學校食飯時間打電話去，咁佢其實開頭推咗我幾次唔肯教，後尾咧就嗰、那個樂團指揮即係安排咗我有獨奏咧，咁有啲師兄姐嚟聽完咧，咁啊老師話啊佢拉成點㗎？啊 ，OK 啊，幾好啊，咁樣先至話啊，你上嚟試下學下先啦，咁樣係啦。咁我依張相側邊嗰啲全部都係啲師兄姐嚟嘅，係啊，咁 都好難收徒弟嘅啫，係。 其實佢學生就好多嘅，但係因為我跟佢嘅時間，佢係年紀大咧，佢比較身體冇咁。係啊，即係佢係因為佢晚年嘅時候個病都幾特別嘅，佢係好似話係造血功能嗰啲有身體有呢、這個。即係佢變咗，佢成日要去輸血啊！ 哦，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平時嘅生活可能都即係比以前啊，即係辛苦啦。咁你仲要教學生嘅話，不過佢都即係一路佢都冇完全退曬嘅。譬如喺呢張相咁樣，佢仲會自己開演奏會。 係。 咁到我畢咗業之後咧，佢其實再有一個中樂小組咧，全部都係我哋啲老師輩咧。咁就嗌埋我去一齊演出咁樣嘅，咁所以就算佢叫做退而不休咯。 咁而家狀況點啊？即係嘅情況。 佢其實就過咗身8年嘅啦，咁樣咁今年就係佢嘅80歲生日啦。 我就見到就咁寫係啦。 咁所以咧就我就設計咗一個音樂會去紀念佢，咁就全部都係玩。我老師的胡琴作品啦，咁其實都只是一小部分嘅，但係因為是屬於小組音樂會咧，咁所以就特登揀翻啲輕鬆啲嘅音樂，因為而家大家生活都好緊張嘛，即係成日聽埋啲嘢好澎湃， 唔好再喊啦， 翻工都好澎湃噶啦，你放工再聽音樂都好澎湃，咁就個精神好緊張，咁不如就設計個用山水做題目嗰啲。咁就揀多啲係旋律又優美，聽起嚟又悦耳嘅旋律咁樣，即係用一種比較歡樂嘅心情去懷念呢位老師咁樣。 好啊，又講下即係你其實咧，你係入咗即係中樂團啦，即係其實喺大家裏面，你喺音樂上，好似頭先阿盧生咧就會去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提升自己喺造詣上。你喺入咗中樂團之後，你自己係點去即係幫自己喺音樂上提升咧咁樣？ 其實我入咗樂團之後，我再翻演藝去讀碩士嘅。 哦， 係因為以前我哋讀嗰個年代咧，學位畢咗業就冇得再繼續讀噶啦。咁後屘就高鼓大師余其偉老師就嚟咗做系主任。 哦， 咁就以前有個老師都提過，不如你翻嚟補翻個碩士學位啦，咁又可以跟翻個高武老師學啊嘛，咁樣。咁我就翻去即係讀咗兩年咁樣，但係其實樂團啲工作係冇斷過嘅，嚇，因為始終嗰陣唔知點解咁啱咯，好彩嗰兩年係都有時間讀到咯，係啊，依兩年 而家好特別，你差唔多個個禮拜都即係好密嘅，你哋啲演出我真係見到，哇，真係好密，好密啊！ 我哋啲行係有陣時會好密，有陣時亦都會好輕鬆嘅，即係呢樣嘢好難有一個好即係定咗幾時得閒。 不過你哋好專業嘅，去聽我哋講咧，就係可能攞到譜，你哋已經好快速啦，可能係練即係唔使一個月內咧，已經可能去處理得好專業咧，就可以有啲演。 我哋如果係合奏嗰種樂曲，佢通常係星期一排就星期五六演㗎啦。系，呢个系专业嘅速度。 依家咧就考我哋两个，睇下有冇啲咩歌，你哋两个试过曾经合奏过啊？依家先啦，临尾下，咁有机会睇下谂下啦。咁我哋话讲下啦，呢个嘅演出就系关于流水欢唱。我哋睇翻头先嗰张单张，即系我呢个手上嘅单张，讲下呢个演出有咩特点啊？好嘛，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阿卢生先讲啊。 佢呢个音乐，因为阿汤生呢啲二胡啊，我觉得系。即係我其實我早過去識阿湯生嘅，我睇啲音樂咧，有好多係譬如湯生歌聲永不落咧，呢啲好多係阿湯生係阿湯生嘅一啲首本名曲嚟。當然亦都有啲佢係改過嘅歌啦，譬如山丹丹花開，呢、這個以前叫做山丹丹花開紅豔豔啊，係、一個革命嘅歌曲嚟。 即係佢其實都湯先生咧，湯老師咧，即係其實都係將好多唔同以前曾經改編過咁樣。 係啊係啊，佢裡面亦都有揀咗啲啊湯生以前啲即係江南絲竹咧，即係嗰啲上海嗰啲音樂啊，佢嚟就幾，我覺得幾好嘅呢、這個。係， 咁我即係黃小姐又講下咧，即係今次呢個安排咧，有啲樂曲啊，每一首啊，等大家認識一下，即係因為好多人未必真係對即係好叫廣東音樂或者湯先生老師嘅作品好了解嘅，又講下呢個機會等大家認識一下。 有別於頭先大家聽嗰啲江河水啊咁樣，佢依個旋律全部你會覺得係好清新嘅，即係有少少似係中樂界嘅歐瑞強咁。 哦，咁犀利啊！好似福桑咁，哇，係 啦， 真係好舒服咁樣。 即係全部係，總之你聽完就係、是、好似飲咗杯茶咁樣，好鋸咁樣。係，即係就唔好咁即係咁激動嗰種，係啦，咁全部有啲係輕快㗎啦，但係都唔會係好激烈嗰種，好似要賽跑嗰種咁樣嘅。咁可能大家而家少聽啲就係江南絲竹咯。咁江南絲竹就係、 背景係乜嘢？可唔可以講下首歌背景？ 其實嗰陣係因為湯老師嗰陣係上海嘅音樂世家嘅，咁嗰陣係流行嘅咧，喺嗰一帶咧，江南絲竹係好多人都玩嘅，係上海嗰一區。係啦，咁佢自己因為佢成家都玩啦，咁佢有個叫湯家班國樂團。 哦， 係啊，咁就其實到而家都仲有喺度嘅嚇，因為佢哋好幾個兄弟咧，係啱啱好可以組到一個江南絲竹嘅團，係真係音樂世家咁樣。係啊，咁所以今次就揀咗佢當年咧，喺大陸比賽嘅時候咧。佢有一首自己改嘅叫做《中花六瓣》，咁嗰陣因為二胡佢嗰個技巧唔係話咁高啊，即係樂曲都唔係太多，咁通常就係利用呢啲比賽咧去招攬唔同嘅高手嚟啊，跟住又有新作品咁樣，即係好似大家有一個觀摩嘅機會。 即係其實你中學團都做緊啦，都係有啲比賽，吸引到啲即係勁嘅對手出嚟，或者有啲指揮家又走出嚟，佢創都好聽。上次我聽過佢哋都好多演出都好精彩。 湯生呢個年代嘅音樂人咧，寫嗰啲二胡曲咧，係技巧唔係高過一切，即係後期嘅二胡曲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咧，就好多咧以賣路技巧為主，真正嘅音樂冇乜音樂性冇乜，反而佢呢啲呢啲比較係我哋叫做舊啲嘅演奏家咧，佢哋創作嗰啲咧，通常係 多咗好多意念係嘛？ 即係有佢自己嘅嘢，技巧只係一啲陪襯，好少，唔係好重要嘅地位。而家嘅近代二胡好多都係以技巧行先。賣路技巧啲咁多，呢個係個人見解啊，未必係。 其實當年即係好似阿湯老師嗰個年代咧，佢哋 做演奏家是自己作埋曲的。 是 咁有好多時候你冇咁多旋律出到嚟，咁佢就會用民歌，中國嘅民歌去改咯，係、哦、啊，譬如嗱阿湯老師第一首寫嘅叫做《灑山調》， 嗯， 咁其實就係雲南嘅少數民族嘅歌叫做《猜調》， 嗯， 就改過嚟嘅， 嗯， 係咁，同埋佢當年去演奏嗰啲群眾咧，即係嗰啲觀眾咧，都係屬於。即是叫做基層人士可以這樣說、嗯、即是那裡的基層人士、嗯、都是主要是、要好聽為主咯 嗯， 嗯哼就是這樣啦 好那或者呢現在又給你們兩個機會有沒有你們曾經兩個一起你們兩個都有一個小的演奏的音樂段可以兩個夾夾給我們聽一下呢有沒有啊你們有想 想想想到 我沒有想到 暫時未準備過 不要緊沒問題那我們不要口吵事 通常有什麼剛才通常是喝杯啤酒的真的多不好意思啊 不要緊沒問題沒問題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打算聽一下你們、啊、你 Jam 歌啊等令到我們大家、啊、認識更多就是怎樣兩個的配、嗯、即是調配不要緊的這件事我們都知道了解的那我們下一個就講下咧，即其實中樂團咧都有好多培訓嘅嘢啦。咁我睇下一張相片咧，其實講到咧，中樂團你哋其實有好多未來嘅計劃啦。其實都有好多譬如培訓一啲年青一啲嘅指揮家啦，亦都搞過啲比賽。誒，講講呢個情況係點樣咧？講下呢、這個呢樣嘢啊。阿盧生講 呢個係應該係誒、指揮大師班嘛。 嗯 我哋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噶。 嗯。 咁其實我喺我角度咧，去誒、對於培訓年青一代的指揮家咧，係一個幾好的活動嚟嘅。係啊，因為始終我哋係嚴總監啊嚇，嗱、嗯、你睇幾落力喺度啊教大教一啲學員，佢亦都好認真，好認真去，唔會係因為可能大師班得幾日嘅堂咧，而太過用香港話嚟講啊 hea 嚟 hea 住嚟。 因為其實佢哋都知道機會唔係咁多咧、啊，即係其實香港 佢都好認真， 都唔係咁多呢一類機會其實。 係啊係啊，同埋呢啲學員有啲係嚟自其他國家嘅， 有啲 馬來西亞、台灣啊、新加坡都有過嚟嘅、啊 同埋佢哋演出都好高水準嘅，上次佢哋比即係個叫比賽啦，佢哋啲作品我都覺得好深刻嘅印象。 嗯， 咁啊講下呢度係咩情況 咧？呢、這個係咩情況？呢、這個應該係指揮大賽。 嗯， 指揮大賽好似係唔知兩年定三年搞一次， 嗯、 好似啊，咁就係、是、呢、這個唔係就同嗰個大師班就有啲分別啦。 嗯， 這個大師班通常我哋會教佢嘢，但係呢個咧就係佢哋有啲嚟。指揮即係比賽啦嚇，睇下每一個嘅功力，每一個參賽者嘅功力係點樣。 咁、你接觸過佢哋幾個啦，唔同即係一啲參賽者，你有咩感受對佢哋？譬如話一啲年青嘅人，你有咩感受見佢哋嘅作品啊？或者 其實最得意咧，就有時你會見翻大師班嘅同學仔，佢、會嚟參加翻比賽，或者佢連續幾屆大師班佢都嚟參加。咁你會見到佢哋有進步嘅，咁通常上嚟手騰腳震第一次嗰啲咧，第二次就定好多噶啦。 係 係，同埋咧又好得意嘅，你參加大師班咧，佢係預咗嚟學嘢啊嘛。但係佢如果去比賽咧，佢哋出盡力咧，佢哋可以即係有時比賽啲嘢就會可以引發到佢哋啲潛能出嚟咯。係啦。 不過都慘嘅，有陣時有啲比賽嗰啲咧，會俾啲評判奚落嘅。我見過。 其實好正常嘅， 係有㗎。 即係有啲評判係要求好高嘅嘛，佢就會。會即係會對參賽者好高要求， 係啊，都係咁可能演出講真係專業咧，其實都係好嘅，即係可能令到佢更加提升，佢知道啊，原來佢作品仲要做得更加好。咁呢個係咩情況咧？當時呢度 呢度就係深學習，深學習亦都係我哋每年一度嘅一個活動。深學習呢、這個係俾香港應該係香港為主嘅年輕嘅作曲。者啦，唔好話作曲家啦，即係佢有啲有一個平台俾佢哋發表一下，佢哋嘅作品咁嘅，佢哋交咗啲作品嚟我哋樂團咧，我哋就會有個我哋應該係阿周指揮咧，就會篩選過，即係邊幾份最好咧，就會我哋樂團就會幫佢演奏。 咁、你幫我哋演奏嘅時候，你哋會唔會俾翻啲意見個指揮？因為始終佢哋新人嚟噶嘛，雖然佢哋自己作品啫，佢哋可能對即係對同你哋唔同，你哋演出經驗好豐富，或者接觸好多機會，或者去到外國交流，佢哋可能係即係第一兩次都唔定。咁你哋點樣去 即鼓勵佢啦，同埋可能喺音樂上令到更加提升咧？ 通常新樂集咧，就譬如嗰首新作品嗰、那個指誒嗰個作曲家咧，就一定會安排佢嚟最少聽一次嘅。 嗯， 咁通常有時係記譜上面咧，係如果有啲唔明嘅嘢咧，你就要畫翻俾佢知。係啦，咁其實因為樂譜你點樣去記譜咧，係好緊要噶嘛。 點樣記譜啊？其實你哋 有陣時唔係，我哋都係記譬如記五線譜啊，記五線譜。但係而家因為有陣時而家嗰啲好多作曲家都係用電腦去作曲嘛。咁佢好多時咧就有陣時我哋會有啲叫做out of range， 即係喺個 range 個樂器個，因為佢好中意咧。譬如有啲，譬如我可能寫咗 cello 嘅嘢，佢跟住 copy 就擺咗落去我哋可能吹管嗰度，咁啊擺咗落去啦。但係佢冇諗過嗰件樂器可能我哋個 range 唔夠嘅，咁我哋會同佢講：喂，你呢度 range 唔啱喎，唔夠音喎。哦係喎 ，copy 咁啊，唔好意思喎。反而以前手寫嘅咧，以前好早年，即係以前啲年代。不是用電腦作曲嗰陣咧，呢個情形 少啲係嘛？即係可能佢哋會諗得多啲。 係啊係啊。 明白。咁你嗰邊咧，即係你接觸嗰時候，佢哋會好似佢咁情況，見到有啲人可能對二胡都唔係好了解，你唔一定即係識曬，就算佢編曲都唔等於佢對每個樂器都好理解噶嘛。 其實就通常搞錯嗰啲咧，即係可能去學嘅時候，因為佢都係學西樂先，咁佢就會以為小提琴啲嘢就可以就咁擺落二胡高胡咁樣噶啦。係啊，咁有時佢可能想你演奏雙音咧，咁我哋都唔係冇雙音嘅，但係只可以順五度咯，因為我哋一撳就係一隻手指撳兩條線噶嘛，咁佢想你譬如要有一個大三度，咁咪做唔到咯，係咁就要即係話翻呢啲嘢俾佢知咯，同埋有時係佢哋會用文字記譜嘅，譬如佢 文字記譜。 譬如佢電腦都打唔到出嚟啦嘛，冇嗰啲符號，佢會自己創作啲符號嘅。 哦，咁犀利啊！ 係啊，咁你就要問清楚佢究竟你想點。 通常好多新作品，好多嗰啲比較點講，我叫前衞啲咁 多 人咧，就好多時就會創作一啲我哋理解唔到嘅符號嘅。咁我哋有陣時要花好多時間。你個符號係？ 代表咩意思啊？ 咩？ 哦，即係佢冇寫 remarks， 佢有冇解釋？ 我估我哋就特別嘢就少啲，可能敲擊會特別多啲。 哦， 係啊，因為可能佢自己諗嗰個聲音咧，同佢真係寫個譜，再加埋嗰件樂器出嚟嗰個效果，唔係佢要嘅嘢。咁，所以其實你如果一有新作品，你點樣你都要過嚟即係聽一聽咯，睇下點樣去調整。 係，明白。 所以我自己本身對新作品我就唔係好喜歡，因為點解嗱？呢度講呢度散啦，即係我講先嘅，即係。如果你的作品要人哋演奏家花九牛二虎之力嚟理解你嗰個符號係點樣奏，咁你嘅作品又點可以以後都有人幫你奏咧？ 嗯， 如果你奏一次咁樣，奏一次之後就唔會再奏你嗰啲，係咪缺乏經濟嘅效益嘅呢啲？即係你寫出嚟，人哋幫你抄曬譜又咩咁又俾作曲費你，跟住你只係演一次之後就唔會有人繼續幫你演嘅。你呢個音樂咪冇得？流傳落去 咯， 係嘛？你有啲人冇人幫你奏嘅，喂，阿湯生呢啲，嗱，我講翻呢啲，呢啲音樂永遠都有人奏嘅，因為唔使理解好多嘢，要睇呢個符號係解點樣。 咁我即係講下呢個流水歡唱，其實今次演繹同以前有啲演繹上有冇咩唔同咧？個手法 演繹上，首先就因為樂團嘅即係配合樂團嘅政策。咁我梗係會用環保胡琴拉啦， 收到咗你。 咁我都係環保人士嚟嘅， 唔係， 盡量少用膠袋咁樣咧。咁但係特別在咧，即係其實我想貼近翻有阿湯山嗰種音色咧，我就攞咗一把我舊嘅二胡去換咗個環保皮。 哦， 係啦，咁依把琴咧就係我當年跟湯山學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好大部分時間都係用呢個樂器嘅，因為佢個形制咧，我哋平時見過二胡咪六角形嘅， 係啊， 咁而家呢種八角形嘅都少見啲㗎啦， 係咯， 唔係完全冇，不過都有，咁佢就佢有個名叫前方後圓咁樣嘅。後面是圓形，前面是起角就是方啦，咁解啦。咁除咗個皮之外，其實所有嘢同以前係一模一樣嘅。再加埋以前湯生係特別中意呢隻頭嘅。 我哋叫雲頭。係 咯，好靚 啊！係。咁，我會覺得即係以前啲人做嘢咧，特別仔細咧，就算連個依個窗花咧，都係人手挑嘅。咁變咗個樂器個音色上，其實佢係比平時啲二胡佢稍為啲高頻多啲咁多。因為佢依個形狀嘅關係，就算佢係蛇皮都好啦，佢係亮少少嘅。咁我就係特登為咗依個音樂會嚟。即係攞翻隻琴去，其實本身個蛇皮就唔得㗎啦。咁我不如試下換咗個環保皮，可唔可以做翻嗰個效果？咁我就有呢個意思咯。 咁我真係想問啊，即係如果你咁樣而家咁樣樣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全除咗香港人啦，可能都有好多外國人開始學㗎嘛，其實已經點樣去同我哋溝通，知道對理解二胡或者係好似所立個演出時，即係對中樂嘅理解應該更加多咧。因為時我近演出咧個理解好唔同嘅，其實對中樂嘅理解都好唔同嘅。咁你哋點去，或者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音樂嘅人，點去同佢分享，等佢知道啊，其實中樂有個有佢自己特色噶嘛，咁啊俾佢哋知道更加多咧。好多時你去外國去交流嘅，譬如參加啲音樂會啊、比賽啊或者表演咁樣樣。 我覺得即係外國人睇我哋咧，即係我哋通常都會講俾佢聽嗰啲民間嗰啲 故事啊嘛， 即係喺我個部分好。講俾佢聽民間多啲咁多嘢。如果我哋攞呢啲樂器嚟做啲比較現代化嘅或者低樂嘅嘢咧，人哋唔會接受嘅，當你搞笑咁啊，差唔多。但係我如果係我向外國人咧，我一定係做一啲好民間嘅表演俾佢睇。 咁你會即係譬如你都好多時去咗唔同嘅地方演出啦，或者係咁樣，咁有咩感覺？點樣能夠真係好叫做活現翻中樂嗰個特色俾人睇咧？ 其實外國人可能都是想聽你最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反而是譬如我們去親外國如果演二泉映月咁樣，咁其實是外國人都識的，又或者你拉翻劉天華咁，佢有十首二胡曲，其實佢哋係好中意嘅，即係佢哋會中意你係有一啲叫做有文化根底嘅，即係同你嘅文化係有聯繫嘅嘢咯。咁我會覺得都唔一定要玩啲好難嘅曲嘅，即係如果你要大家是交流到的，反而你最直接你旋律他們聽到覺得悦耳的可能已經很 OK 了。 咁或者現在因為始終年輕一代呢，現在就越來越玩很多變化啦，即可能 jam 一些新的譬如 jazz 或者其他的東西。咁當然啦，即其實都有好的，令到那個人去接受的程度多一些，因為比較這樣說，即一般人就會覺得中樂比較悶啲嘅，或者從即係一般人嘅理解係咁樣。咁你點樣能夠幫你哋推廣香港中樂團品更加多，即係觀眾聽眾可以去接受去聽咧呢個音樂？ 其實有啲都同流行音樂有 crossover， 譬如上年我哋有一場係同 葉麗儀又有啦， 葉麗儀啊，新啲嘅有林賢文啊咁樣。其實幫他們伴奏都好的，即因為其實那些大眾會比較接受到是啊，同埋話翻俾佢知，其實中樂都可以是玩不同的類型的音樂咯， 都可以演變嘅，一路跟住朝代去變。 同埋中樂實在其實不是只係得一款嘅，即有很多種。咁當然新嗰啲你話 jam jazz 啊嗰啲，其實是音色上變化，可能jazz 本身都歡迎。 係啊，冇錯，jazz 係好煙霧壞嘅，即係。 係，即係但係你要係投入咗去，你要去 jam 過啦，你先識咯。呢啲嘢都係。 其實係唔係咁容易？不過即係都係好嘅，即係多啲聽眾觀眾個眼光擴闊咗，即係接受多啲。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就覺得啊，打擂鼓啊，好嘈啊，定係即係會咁嘅確錯覺噶嘛。因為好多時演出咧，學校嚟演出都係好傳統嘅樂曲啦，跟住俾我哋聽咧，跟住我哋覺得哇，好嘈好大聲咁樣樣喎。以前細個係即係好時咧嚟宣傳就覺得哇，又嚟啦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哋傳統細個嗰時接受嘅感覺，可能而家嘅宣傳手法係好唔同，即係同以前嚟學校宣傳啊、教育又好唔同。因為而家你多咗好多學生參與噶嘛，又即係以前嘅年代，其實真係有學生參與，但都係真係可能個位都好少噶。 以前啲年代嗰啲宣傳中學嗰啲音統處，即係以前而家嘅音樂事務處，以前音統處好中意做嗰啲叫樂韻博萬千。 係啊！ 我哋試過去喺環頭磡嗰啲屋村上面嘅天台學校演出， 哇！嗰啲我未出世。 咁啊要一下低搬啲樂器上，唔知幾多樓噶嘛？啲人都托住啲洋琴啊，托住啲 bass 咁上去上邊。 咁就啲啲啲啲好有趣嘅經歷。咁而家你哋有冇入入學校去做，即係教啲學生或者做啲宣傳咁樣？ 有嘅，我哋叫做外展啦， 好多添， 做好多係咪？ 好多嘅， 又分享一下，即係而家年青呢一代點咧？呢首歌對即係中樂嘅興趣啊、睇法係點樣咧？你講先啦，阿黃小姐。 其實我自己都會教少少學生，咁其實佢哋都冇以前咁抗拒中樂噶啦，已經，即係佢哋可能唔係佢嘅 first choice， 但係即係都唔係咁討厭咯。係不過咧可以咁講，而家啲小朋友咧，你太多嘢學啦。 係啊，日本首歌好似學兩三種嘅，好似學校都要求佢兩種定三種。 係啊，咁其實佢哋個音樂個基礎係好咗嘅，因為音樂係通嘅，你都係節奏音準呢啲嘢啦，係咪？但係你變咗佢哋唔係咁投入咯。 即係太多啦，因為見到。 以前我細個嗰陣學音樂是為了興趣，即係自己啊，即係呢樣樂器幾好玩喎，咁我哋學。而家啲學生有啲係方便報分咧。 哦，咁啊係為咗攞分數，可以去學校見面， 可以考學校，愛嚟考學校。 而且 係 咧，你如果係普通啲樂器咧，佢唔受歡迎。係 啊係啊， 佢要揾啲冷門 啲 嘅咧， 冇錯啦。 咁佢報分咧上嚟咧，即係學校容易收嘅，而家有啲咁嘅情況。 而家係好多添，但係好咁嘅情，即係我覺得啊，即係變咗笑。不是即係音樂的嘢，咁變咗好像為了要應付考試啊、面試咁樣樣。 冇辦法嘅，而家成個社會都是咁嘅嘛。即係佢點解啲學生而家可以咁忙嘅咧？呢個鐘頭學完鋼琴，即刻就阿飛鴻帶姐姐帶去學普通話，普通話學完之後去咩珠心算啊嗰啲。 冇錯，係啊，即係好忙啊，好似翻工咁啊。星期六係好忙啊，見到佢哋，所以我都覺得都幾有趣。呢即係可能呢個社會現在梗係唔係太好啦。講真，因為其實令呢首歌咧。少了欣賞，因為點解咧？好多時音樂咧，其實唔單止就係練噶嘛，你應該係多聽人哋嘅演出啦，或者係令到佢吸收得更加多養分咁樣。 其實係學嘅人係多咗嘅，不過你話係咪真係即係咁認真去睇啲門藝術嘅人咧？我就未必覺得係咯。 咁你咧你自己而家教個學生，你感受係點樣？ 佢有興趣的同學都會係比較有興趣嘅，即係佢會可能練得多少少啦。咁但係就唔會好似我哋細個係迷咗落去，係啊，即係放學就翻屋企就拉二胡咁樣，唔會咯。 即係可能冇咁多時間去處理到啦。 同埋可能既然佢哋平時啲自己嘅時間少咗嘛，咁我哋以前就係會同班朋友仔一齊參加啲樂隊咁樣。咁你有盤咧，你就更加有興趣，即係你排完練，大家去。飲杯嘢啊！ 咁係嘅，呢個好緊要嘅， 呢個功能係好緊要嘅， 係冇錯， 係好過你去上一百。 其實係主要想去飲嘢啫嘛。 係其實嚟聽音樂會都係想之後去落巴飲酒咁樣。 唔係，其實好慚愧，如果佢話佢放咗學翻屋企練嘢，我放咗學翻屋企，我係睇超人嘅啫。 但都咁好，會一路追住。 好慚愧啊！如果話我放學翻屋企， 但我有慶幸就係細個翻到屋企，你都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都唔係日日拉二胡，都會睇電視嘅。咁希望我有自己嘅空間啦。 明白，即係而家可能冇咁緊，而家太緊啦咁。 而家太 好啦，咁而家作為你哋真係全職嘅音樂人啦，點樣能夠真係可以話齋譬如我多啲創作嘅新嘅曲啊，可能你都會寫啦，會做做指揮咧，你有冇話都要作一啲新嘅謠，希望將呢個時代嘅嘢都擺出嚟俾人睇咧？ 其實而家多咗多作曲家去寫謠啦。 係啊， 係，不過我就唔抗拒拉新作品嘅。係啊，即係譬如佢有啲係小型嘅合奏，去就算你係夾唔同嘅樂器啦，可能你同西樂夾啊嗰啲，即係通常揾到我都願意去玩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都是一種推廣的部分咯，但作曲我就暫時沒有這個能力。 咁或者呢個時間都介紹一下中樂團俾大家認識多啲好嘛？等大家可以又可以上你哋嘅網站去認識你哋啊，同埋順便又再講下流水歡唱，真係大家點解會咁值得去聽咧？咁樣講下好嘛？先盧生講下先啦。點樣上你嘅網站啊？首先要打咩啊？ 喂，真係問起我啊， 唔使擔心，我哋係打開香港中樂團，就唔使問 Gary 嘅，問我哋就得㗎啦。 我通常 香港中樂團就得㗎啦。 我通常都係打咗香港中樂團。 係啦，冇錯啦。 www.hongkongco.or 之後，通常唔會打呢幾個字嘅。 但唔緊要，點解我哋咧一定要幫手推介嘅？咁所以咧，你呢邊咧繼續啦，就講下啦。咁呢個真係要推，即係等大家，因為就嚟演出啦嘛。咁你講下呢個流水歡唱啊，即係等大家，真係值得去了解阿湯先生嘅遺作，或者湯先生以前作品多啲咧咁樣。 譬如裏面呢，我其實我幾喜歡佢嗰首《山丹丹花開》嘅。 嗯， 雖然佢係好革命，但係革命都係你唔冇歌詞啊嘛，唔緊要。 有歌詞㗎、啊， 有歌詞，原先係有歌詞，係 有歌詞嘅、哦。但係其實佢都係用文歌攞過嚟、哦、再填詞啫嘛。 明白明白。 你填咩詞都得㗎，但係音樂個。 到閃筆啊！ 哦，咁樣。但唔緊要，我哋唔好咁樣去演繹 我就唔係去。 唔好咁樣演繹。 我唔係去諗佢有幾幾紅嘅。 但個音樂可能旋律係 啦，即係個旋律係好聽，同埋有其實有好多譬如古箏啊，就算合奏都有、嗯、有用呢個旋律嘅，係、嗯、我自己幾中意。 嗯，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爭佢咧有機會咧，就上香港中樂團睇到啦，準確噶啦，你就唔使問 Gary 啦，以後咁咧就睇到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仲有流水歡唱，我哋就將會嚟緊演出嘅。咁你今日咧好多謝兩位嘅真係音樂人咧，就同我哋分享好多嘢啊，亦都好精彩，可以聽到你哋嘅演奏啦。咁希望下次你嚟緊嘅演出咧，有機會咧就聽你之餘咧，第時再分享另一啲嘅音樂嘅作品俾我哋，好嘛？多謝曬你哋， 多謝， 多謝，多謝，嗯。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